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 讲下笑啫。 HKPenis.com， 我是探长。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准时，礼拜一八点钟有搏击会。咁今日阿 Chris 咧就唔喺度。好似隔个礼拜佢都唔喺度噶， 佢隔个礼拜先喺度噶， 隔个礼拜先喺度，我系唔应该将件事调转嚟讲， 咪系咯。 咁于是多谢麻烦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 佢咧就系唔知十几嚟，而家几多？十 X 专团， 十八 啦，好似其中一个好坚噶， 有几坚？ 嗱个名就叫嗱个名就叫施政觸覺，你估下佢系边一个专团啊？ 负责施政嘅。 低能 系咪要咁样啊？我梗系要扮到好似好无知咁，显得你好有智慧啦，系嘛？ 你继续，我俾多次机会你啊！ 咁佢负责触角噶咯？ 咁即系乜嘢啊？ 建筑界嘅， 冇错啦。 啊，咁你使唔使介绍人个名字啊？ 佢咧姓山口， 系日本人啊？你坚啊？真系姓山口？ 唔系， 吓得我， 唔系。 我见你咁认真个样，真系姓山 Yamakuchi 咁，我真系唔知点认你。 唔系叫少良，关少，唔讲得全名。 系讲得嘅。 你知道我哋啲嘉宾有时唔讲得名。 我系关少伦啊，系一个建筑师。 少伦，少伦个名好似好多负心汉都用少伦呢个名。 一个啫嘛，系嘛，嚟去都系一个温少伦。 嗰个系咪负心我唔知啊，不过好似叫亲少伦都俾人喊打嘅，你唔系嘛？ 暂时 唔系佢，因为点解佢叫做呢个山口少伦，就是、因为佢嗰次 系 有一次咪抬住咪棺材嗰啲叫咩？抬住啲一人一上，咁佢着住成套黑西装、 黑丝啊， 黑丝可能有啦，我唔知你啦，冇揭开你条裤管睇，跟住戴咗个黑超，即系全身黑晒咯。咁啊，加上佢系有嗰啲叫咩啊须啊，即系 咩须 子，胡下边有毛嗰啲， 系咪叫 bushes 啊？ 系啊，你惹啲听众遐想，我下边有毛嘅讲， 下边有好多人都有毛嘅，佢系 下爬， 佢个面下 爬， 面黑下爬嗰度 有 须，即系鬼佬啊，叫嗰啲叫 bushes 嘅，好似叫做 咁啊，成个咩咯山口组咁咯。哎呀，你冇张相俾佢睇。 其实我未见过山口组嘅。 系咯，我就唔肯定。 不过多头话系啊，系啊， 系啦，即系我唔肯定系咪山口组就有 bushes 吓，好，但系好多鬼佬都成面 同埋成套黑咯。 咁 即系黑衣啊，黑衣啊， 系咪 黑衣啊？ 话系 啊，咁好彩而家咧，警察就唔系着黑西装，咁啊，如果唔系误会就唔好啦，随时俾人打，你知唔知啊？呢排警察好污吓，即系出街真系喊打啊！呢排喂，呢个份喂。指印嘅苹果原来咁好睇㗎，吓而家攞个转咗咩变咗个西瓜嘅。 咩呀你讲咩呀，我夏天嘛。 夏天就有西瓜㗎啦。 係呀，唔係苹果。咪而家苹果真係薄到呢马经咁薄。 你而家先係算点 真好惨。 需唔需要俾阿黎生个电话你呀？ 你呀俾到你。 即係讲个几蚊。 使我有。 你觉得个几蚊好唔抵 㗎？我冇同黎生 WhatsApp 嘅咩？ 有叻啦，巴闭啦，唉，你即刻演出嚟啦。咁点呀，你而家真觉得苹果唔抵睇。 唔系啊，我觉得好惨啊！即系以前好呕噶嘛，尤其星期五咧。 星期五系有超级市场广告嘛，从 而家都系星期五都系马经咁薄啊。 因为啲超级市场广告系东方啊，你明？ 系啊，冇晒咯，以前西瓜半版噶嘛。 系啊， 八毫子一磅嗰啲半版，下面两个橙同埋一个苹果就已经一版 咯。系啊，即系我老豆去饮茶就兴买份报纸睇噶嘛，但系嗰份报纸就系东方咯、啊。咁所以每逢礼拜五咧，就真系成本电话簿咁厚嘅。 系啊，都好厚、啊， 好多 content 嘅。 以前苹果都系噶，而家唔系啫嘛。 咁你而家发完牢骚未？ 发完咯。 即系我希望啊，使唔使转？ 唔系，我好中意苹果噶。 哦，系最紧要讲，我都好中意苹果噶。 我由九几年睇到而家噶啦。 我都有 都好似九几年底嚟。 唔系咯，九三。 哇，真系大佬，即系有时啲事，即系呢一个古仔两个演绎系嘛，即系唔讲得远啦，好似啱啱卢颂茂吓嗰单嘢咁啦，苹果点写，东方点写咧？你话吓、啊、一个话插水吓、啊，一个就话抵唔顺啲学生啊？你话点搞咧？真系。 点解我哋讲咩先啊？ 讲下自己啲嘢先，讲下自己嘢先，我啲点解？我俾要俾你宣泄一下啊嘛， 吓 你唔能够将自己啲压力宣泄出嚟，咁就又睇唔。 好多压力咩？我不知几开心， 系咪啊？ 系啊， 系嘛？呢两个礼拜街站如何？ 哎呀，冇问呢啲。 点解？已经闻到棺材香啦。 今朝咪咩咯？派早餐咯，七点咯。 派早餐？派咩早餐？ 吓、啊，你有冇做过？选举个 冇，我冇早餐派五八八，人哋系蛇仔饼种，你派早餐。 派早餐都系朝头早去派单张啊！ 嗰啲叫神操，我哋叫 我哋叫派早餐。 听闻今朝系争住攞阿 Donna 嗰啲单张， 系咯，我点解咯？ 点解 几多人攞？ 系啊，争住攞。 你印咗兄姐嘅头上系？ 唔系啊，我头， 所以就靓。 唔系我搞立法会一日游， 你搞立法会啊？ 系啊，一日游。 我一日游， 同埋咩咯？哎呀，冇嗰张俾你添，咩咯？围标咯。 而家仲有立法会一日游嘅咩？ 有冇嘢食嘅先入到去？ 有一餐 lunch 晏仔咯， 喺四楼。 唔系喺个唔知咩酒楼。哇，边俾得起啊？哇，你知唔知啊？一攞咧，啲阿婶咧就话有冇奖抽噶？有冇礼物噶？ 呢啲系你啲选民啊嘛，抽得好地地添啊，咁啊冇咗票啊。 系咯，好 hurt 啊！ 你有冇攞叫咩名啊？攞电话啊？ 有啊有啊有啊，嗰啲 friend 嚟添啊，仲要跟住就话。诶、欸，人哋$50嘅喎，你$80嘅， 就有奖抽系嘛？ 有 奖抽，有蛇食， 人哋有冇微波炉抽？啊、人哋有冇吸尘机抽？ 咁夸嘛？ 你咁作啫，作啫。 我冇啊，点解讲咗 你 自由有吸尘机咪死？自己喺度攞个口喺度吸啊，所以好劲，好难竞争咯、啊。而家真系， 即系真系要噶蛇仔饼种， 真系噶。你下下都咩咩？ 唔系，我预计11月嘅选举都会，其实议席上面唔会有大变动嘅，即系讲咗好多次，即系泛民唔会突然间因为占中而流失咗好多票源而输区选，即系坦白讲呢个我判断吓， 会多咗咧，但系泛民 多咗好难讲，但系你多咗票，你唔会反映喺个议席上边咯，因为你唔系多咗10,000票或者多咗，即系成个香港嚟计，你多20,000票唔等于你有议席上面增长噶嘛， 嗯、 即系你好多区份都可能系赢嗰个2,000-3,000票，输嗰个就可能1,000票，咁你譬如你1,000票增加到1,500票，咁唔代表你赢到2,000-3,000票嗰个啊嘛。即系个相距太远啦，咁但系你话即系多唔多人追击民主党？即系我真系唔觉得今年会有人攞住追击民主党呢个标题去系啊，即系比较亮啲咯。咁你追咩击啫？而家啊一嚿云系咁犀利系咪？ 系啊，犀利喎呢个真系 啊，搵到咁多元水，今日又做完 blood test， 又话多几廿个，又话血含元超标啦！ 真系啊，你咪话啲街坊真系即系，哎呀，碧云今次真系做得好啊！咁 佢认得系你党友啊？ 系啊系啊系啊！佢、啊、上次咪就系话我哋系 B 队，又系上咗苹果头条咁仔啦。 即系点啊？ 咩？我选完之后咪输啦，上次跟住、啊、出嚟就喺个 Facebook 度写咩？ 你系 唔系话新民主同埋？ 哦， 就系咪叫做 B 队？ 嗰个元水嗰啲咧，真系好鬼离谱。即系搞咗咁耐都3-4个礼拜啦，差唔多都有。 唔止啦嘛！ 你讲我先，我出去拎啲嘢。 但系搞嚟搞去，而家都好似系 哇，系因为你专业啊，你专业讲啲嘢听下喂。点睇啊？点睇啊？ 其实一开始我哋已经话叫政府即系要广泛咁验啦，系咪有啲方法去验咁样？咁但系到而家， 我想问一下验水咧，系咪隔夜水嘅啫？要验？ 似乎欧美嗰边就系咁样咯，但政府又话佢唔系咁样。咁我觉得隔夜水就合理啲啦。因为我哋都讲真，佢话叫你开5分钟，边个会咁样开水用嘅啫，都唔合理。 啊、即系认真， 你讲唔讲标准都唔合理啦。 即系所谓叫验乜嘢水叫比较合理啲咧？你其实就冇理由话纯粹为咗，即系其实你有两种验水方法，一就系验你你觉得日常生活你用嘅水里边含嘅矿物质有几多。第二种就系验 average， 即系话拉匀拉匀嚟计。如果我某时 拉匀一生啊， 唔系拉匀嗰日啊。嚟计，即系按 即系点啊？做5万每个钟头， 针少少。 五分，即系如果我开水开五分钟，究竟我吸收咗几多铅离子，又或者系重金属离子，系咁样计噶嘛？而家佢验嘅方法就系验 average。点解佢要放咗原先啲水？就系、是、因为你而家系谂紧一个流动紧嘅水，一个 flowing water 入边有个水嘅含量嘅铅离子。但系另一种方法咧，就系、是、因为啲水唔系流动，因为嗰啲已经 consist 喺个 dead water， 因为佢已经喺个水箱度沉淀咗一晚啊嘛，咁变咗。嗯，系有水箱噶，因为个大厦本身个顶有水箱噶嘛， 水管都有水， 听人哋，你听人哋专业嗰个啦，系、okay. 你班门弄斧， 我唔系班门弄斧，我先系我惊大家系讲紧呢样唔同嘅嘢，系啊，咁你变咗有两种唔同嘅水，一个度生水，一个度死水，咁你个 result 会有唔同咯，咁但系问题而家我讲紧就系话，如果你系一个普通人，你系需唔需要睇说明书先饮嗰啲水嘛？ 嗯， 而家成个过程就系有啲人就觉得唔系、哦，如果你啲水一开始就攞嚟煲嘅话咧，你就系傻仔啦。喂，咁你系李昂夸啫？喂，你水务处、啊、你阿黄乜啊嘛？阿黄坤啊，系啊，唔系黄咩？我唔记得佢名字。喺城市论坛，黄系啊系啊系啊，黄劲啊嘛。喂， 劲 黄劲唔系黄劲系啊。 黄劲系嗰个管道协会，系咯，知咩嚟嘅就系，即系佢话佢专业协会啦。 严格嚟讲，佢一班水喉佬啦。不过唔紧要，系咪？个问题就系话，你究竟系咪饮水都要有说明书睇咧？你首先你政府有冇个责任就系话俾全香港市民声，你每朝饮嘅水咧，其实你都要掉五分钟先嘅。即系唔好讲个 loss， 而系我系知唔知个 direction， 我系知唔知系应该要咁样用啊？我哋香港好似冇人知嘅， 唔合理啦根本。我谂全世界都唔会人见人开五分钟水然后先饮咯。 系啦， 咁我下一次开又要啊？佢我晚夜晚翻嚟我又再开， 系咯， 个半夜屙夜尿想饮水又开五分钟，系咪先？ 你系餐餐都中啦咁样就。 你系咪先？即系我每次都系停咗水一轮我先再用噶嘛，我唔系 keep 住咁 flow 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 即系好唔合理。 一般香港 人你翻晒工嗰啲就停晒噶啦。 同埋个事实系而家个结果好不幸。地啲居民真系血里面含铅系超标，咁就即系讲乜都冇用啦，你点验都冇用，就系、是、其实事实证明就系饮咗之后会超标啦。 咁但系有冇 direct 嘅即系因果关 系 嘅？ 我觉得绝对有啦，即系讲真，你一日里面 你煮饭又系，咁然后你又饮水又嗰啲系啊，咁你讲你咁虽然有 刷牙都系噶系嘛？ 刷牙佢唔饮就冇事嘅，就即系吸得 钱。刷牙都唔好用嗰啲水嘅。 咁个夸 张咗，水你冇摆落口啦，即系如你知道 contaminate 咗嘅水，你就冇摆落口，即系个大原则系咁。但系问题而家谂紧一样嘢就系话，成个 site 成个屋苑，咁有啲验到超标，即系所谓有啲 sample 验到超标，有啲 sample 冇啊，咁你点解读先？嗱，而家一般公众嘅认知，其实我冇谂住讲咁深入嘅，不过大家讲开就讲啦，系咪？咁点解点即系你点样？解释点解有啲 sample 会所谓叫超标，有啲 sample 唔超标先？专业 咁佢其实我都其实相信系主要嘅来源咧嚟自焊接物嘅。 嗯， 咁而焊接物嗰个接唔接到啲水咧，就视乎个手工。 系啦， 咁所以其实手工参差咪即系有啲冇咯。 呢个系我第一个喺 咩？咁都系用嗰啲焊接 no 是 no 专业嘅朋友解答佢， 因为佢个焊接就系一个用微细管效应吸嗰啲焊接物入去嘅。 咩啊？ 咁如果即系 capillary effect 啊？ 即系类似，即系简单讲，类似系种咧纸巾索啲水上去嗰个原理，咁去索嗰啲焊料咧入嗰条喉同喉之间嗰条罅嗰度嘅，咁样佢用多咗焊接物咧就会过咗，咁先至会掂到啲水嘅。 嗯， 咁因为佢啱啱好恰到好处， 多谢你，多谢你， 冇错，恰到好处系，哎呀，如果恰到好处唔入嗰条喉嘅内壁咧，咁其实系掂唔到嘅。咁就可能会冇事啦。 我换个方式嚟讲，一个有经验嘅工人呢，佢就可以准确咁判断到究竟焊接嗰段水管呢要用几多焊接物。 咪好似补牙 嘅。咁咪一个冇经验嘅水喉技工呢，佢就可能唔理啦，为咗佢唔漏水呢，就俾多啲焊接物落去。 即係补完牙之后就觉得好硬咁係咪，即係多咗。 但公道啲讲，其实呢就算几有经验都好难去 判断到 用几多嘅。咁、所以最安全嘅方法就係唔好用含铅嘅囉，就咁简单。但而家佢问题就佢用咗啲含铅嘅物料。咁、所以呢个先係个源头。 点解佢要用含铅嘅物料啊？ 有几个原因嘅。一嚟就係嗰个物料本身价钱会平啲。咁、但我觉得呢就喺呢个情况之下就悭唔得几多钱嘅。相信就唔系为咗悭钱。係因为可能啲工人用嘅时候佢觉得嗰个含铅嘅容易烧啲嘅。因为佢咧容易变到一个液态，咁容易啲令到嗰件事快 啲 做完啦。系啦，我叫 workability， 即系可工作嘅 workability， 即系可以工作嘅嗰个时间同埋容易嘅嗰个难易度啊，非常之容易嘅。因为佢好低温，所以变咗液态咁嘅状态。 咁好容易索入去，呢个索去嘛。咁所以就会容易啲收工。 我都唔明，系咪攞火烧噶？要 火烧嘅加热咁样就可以 索入 去。 佢真系好难明。 系，系嗱，趁住你喺度，我又想问问啦。因为原先我大概可能有咗个谂法咧，就系话除咗个 workability 手工之外。会唔会就系话你而家焊接嗰啲组件又或者啲水管咧？其实你睇就好似好容易啊，焊出嚟。老实讲，有边一个揾把尺度？究竟系咪边一截水管几长啫？你真系做落嚟嘅时候，即 系 好似装修咁，你唔可能遇到每一条木方又或者个位系遇到咁准嘅。咁所以变咗有一长有一短嘅时候，就决定咗你究竟你需要用几多焊接物去焊埋嗰两条水管。即系简单啲嚟讲咧，有啲个误差大咗嘅时候，喂，好似两个唔系好接得埋，又好似唔系好扭得埋，不如是但揾多啲焊接。物焊埋咗佢算数啦，唔流水啦。定还是有啲唔系，佢斋拧已经拧得好实啦。咁我可以用比较少嘅焊接物嚟焊接咩？ 其实同长度就冇关嘅、嗯，因为其实全部如果呢个做法咧，都喺现场度去切割嘅。 哦， 咁所以其实就唔系因为长度而造成呢个咁。 同埋啲水管系拧入去定系就咁摆埋 嘅？即入去嘅，即系一公一罅咁样怼入去。咁中间就会所谓头先有条罅咯，即系少少空隙，就靠啲焊接物再填补咁样咯。 唔可以包胶纸嘅咩？ 嗯，个水压过唔到啊，当然， 因为佢唔知，系系 系，唔好意思。 OK， 明白。咁嗰个水管咁会唔会关个壁会唔会有嘅咧？其实 而家都会讨论呢个问题嘅。咁我哋当初都想政府都验埋呢样嘢。 系咯系咯，锯一锯噶嘛。 咁上次应该系黄碧云都拎咗去验啦，苹果亦都去验啦。咁得出嚟结果系应该0.00几%， 好少咯。 咁系可以接受嘅，因为其实点都好都有微量嘅其他唔同嘅重金属喺度。咁但係只要少過呢、這個佢個標準，咁做個實驗呢，係個食水就唔會有點樣一個嚴重嘅污染嘅，咁係 OK 嘅。咁但係後屘又話個嗰啲轉彎位啊，即係嗰啲 雞翼位， 係雞翼位嗰啲呢，就話原來標準香港係3-9喎，用個舊，即係嗰個標準就真係好唔合理啦。因为嗰个1991年嘅标准嚟嘅，根据呢个英标啊，英国标准。 咁呢啲唔会与时并进噶嘛？ 就 系 因 为 我哋冇与时并进咯，香港就有呢个问题啦。即系水喉你谂下，根本谂都唔合理啦。水喉就 0.1%， 跟然后呢啲鸡翼位咧就3-9，咁听落都唔合理啦。咁大家都系同样啲水经过嘅啫嘛。咁所以其实即系水务署即系检讨下，虽然佢就话系根据标准啦。 讲个少少好细嘅啫个位接驳位系咪啊？ 系， 但都会释出咁多源嘅咩？ 但系我就相信而家嗰个 source 就未必系转个机位嘅，咁但系当然啦， 即系边啊？ 当然我哋可以去 isolate 嚟话，真系唔关佢事 啫， 系啊。咁但系我哋必须要确保成条管道都要符合标准咯。所以如果而家发现哦，原来3-9我哋标准系有问题嘅时候，系咪要检讨下？非常高啦，简直系我讲紧零点管道本身就系0.1%或者以下嘛。咁你三系咪即系高咗成30？系咪30倍啊？30倍到90倍。咁其實非常之誇張， 因為佢因為嗰啲轉彎位嘅時候，如果有啲離子係咪因為比較重啲，所以易積聚喺啲轉彎位嗰度咧？ 哦，都唔關係， 唔關事， 唔關係嘅。 咁純粹就係話嗰個標準係高啲嘅， 因為太舊，嗰啲1991年嘅標準嚟嘅。咁、哦、其實今日 點解當時係咁高嘅？ 咁以前都係咁嘅，以前甚至咧用咗有啲可含鉛量好高嘅管道都會嘅、哦，接近一半嘅。以前有啲甚至係成條都係。 咁咪好蠢咯、啊、啲人。 咁以前唔知道原有害嘛。 唔知点样 呢个问题。okay, 你冇话住佢唔知真係唔知。咁人即係个社会进步咁知道咗原来有害嘅。咁就慢慢去将呢啲淘汰呀咁样。都係以前用石棉瓦咋嘛。咁以前唔知原来对吸入肺部系咁伤害嘅。咁而家咪禁晒囉。即係社会进步就应该有啲咁嘅进程囉。但我哋仲停留喺1991年嘅原来。 咁、哎、我想问下啦，系咪而家逢系新嘅建筑物或者而家起嘅建筑物食水喉都系铜喉？ 唔一定， 唔系同海咩？ 但系多数都会系，可以系胶，系啊， 胶系咪仲好啲咧 ？durable 嘛， 胶咧其实做室内系绝对冇问题嘅、嗯。你谂下，其实而家咪话用滤水器啦，大家中意用滤水器 啦， 滤水器全部嗰啲喉管都系胶嚟嘅。咁嗰啲系最，其实基本上系最稳定。佢唯一唔稳定咧，就系对住紫外光嘅时候，有机会会分解。咁 溶咯， 佢会会 佢释出啲 plastic scenes 嗰啲嘢， 类似啦，同埋就会即系塑化剂， 塑化剂啊， 系啦， 用到令到啲胶系软啲。 塑化剂，台湾嗰啲 系啊系啊， 好似系啩，我唔识分两者， 所以奇怪噶、 哦。女性就有帮助噶嘛，但系最容易生癌，系好似系咁。 你定啲嚟， 但系男性 肯定对你冇影响。我而家睇到系， okay, okay. 但系男性就会有啲缩细嘅效果。据闻系啊，我觉得都几唔公道啊。 縮啲好緊要嘅部位啦，當然係。 Sprinkle 好脆弱，但係好緊要嘅部位。 哇！ 嗱，我想問下啦，如果真係食水，佢係用咗銅喉， 係 係咪一定會有銅綠呢一樣嘢嘅咧？ 銅綠即係銅嘅 氧化物， 氧化物 綠綠地嗰啲咯，係 都唔。 但係呢度 run 即係啲水喺度 run 㗎嘛。 係啊，同埋嗰個如果有水喺裏邊，同埋佢唔係接觸到養分嘅，都未必會有綠色嘅。同埋個分量應該好比較會好少好少。即系铜咧，其实喺管道嚟讲，算系几个稳定嘅一个物质嚟。 即系总之条管成日有水，唔系空气咧，就冇咁容易。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咁即系好简单嚟讲，而家就 ISO 嚟到差唔多嗰个原嚟自咧，就真系嚟自嗰啲所谓叫焊接物嗰度噶啦。 应该最主要都系啦，系啦。我理解，但系当然我就觉得政府点解好似好唔透明啊？即系你应该成个报告或者个调查方法应该讲俾我哋听。 系咪有啲？不可告人嘅地方， 唔系，我觉得佢而家佢自己都冇。 会唔会个水箱有事？ 我都唔知佢即系而家挤牙膏咁样，同埋你验你，如果你发觉咦真系有问题嘅时候，点解你唔大规模话？咁全部验多啲啦。一时就话2013，因为慢慢又推又推多几年，又推多几年。咁仲系而家讲紧公共房屋啫。 点啊？ 私楼又点咧？ 点解佢成日系局限喺即系五年内嗰啲有事嘅？五年前嗰啲冇事嘅？ 咁其实都有㗎，你讲得好啱㗎，咁点解佢唔入验唔验埋呢？ 即係好简单嚟㗎，好似係唔知2000几年先 入火 开始 employ 呢间公司咯。 咁又未必系嘅，系啊，即系总之就 我够全面个消息就好似系啦，即系嗰个，因为佢哋唔系，因为佢哋 bid 个价钱系同以前起公屋价钱唔同啊，即系以前系平均40万起一间公屋，佢 bid 个价钱唔系呢个 咯，即系听 我 听翻嚟 低咗，即系佢用一个系非常之低嘅价钱去 bid 到呢间工程翻嚟，而其 唔系我听紧嗰个版本， 例如咧 有呢一间入标就冇其他入噶啦， 即系围标啊，即系你讲个。大半定系讲个商 公司啊？我冇讲啊，冇冇讲啊。 唔系，即系有日头一间公司入嘅时候咧，啊、其他就好就会让咯。即系我听嗰个版本就 系 咁。 唔系单单工程系咁嘅， 我又未听过。 唔系单单工程， 我都少听呢、這个。 但系因为老老实实，因为你知道呢间公司系用呢个价钱去接嘅时候，老实讲，其他公司你就算地标点样做都好， 所以就费事。 你个价钱唔系做到嗰个 level， 系啊，你个价钱唔系做到嗰度噶。即系譬如你出十，即系你用十蚊 bid。我用9蚊 bid， 我觉得大家都系 competitive 咯。 嗯、 如果你出10蚊 bid， 我出5蚊 bid， 你冇入标？ 唔入咯。 你永远都知我话，大家喂卖卷厕纸，你系入10蚊，我入5蚊嘅，你下次标都唔 Q 入啊！你 系咯，可能就系咁原因咯，唔知 啊。即系你， 我哋咪后再讲啲。 不过我觉得咁嘅，即系公道啲，即系虽然咧，即系而家涉事嗰间系国内公司啦，咁、但系佢价钱低又唔一定偷工减料嘅， 系 因为咁讲嘅，佢咧其实本身佢大陆嘅 base 啦，咁佢自然会有好多关联性嘅业务嘅， 佢系个集团嚟， 系啦，咁所以佢，咁你谂下佢集团式嘅时候，咁佢攞价钱咪可以低啲咯，即系我又咁攞，咁佢自己冇公司攞嘅价钱嘅时候咪可以低好多。咁所以佢自然入价会低咯，咁我觉得呢个系 即系佢悭翻好多钱， 系啊，无可厚非嘅。咁你要知而家大陆全即系嚟料啊，全部都系大陆噶嘛，咁、所以国产嘅嘢系的确系有优势嘅。咁、但系又未必等于偷工减料嘅， 冇而家就好少人 偷 工 减 料 所以最紧要就其实好多喺国内做嘅个质量都好好嘅，但系问题就系边个去做质量检定呢、這个先系最紧要。 今日咪爆出嚟有人话即系喂嗰啲组件含铅，好世界都知，全世界都知。啦，咁啊点啊，即系系咪真系即系啲组件含铅系一样全世界都知系一样好普遍嘅嘢嚟嘅咧？ 佢知，但系人哋唔会用咯，即系话好似我哋另一个专业团体啊，前市科嘅人员啊，李小姐啊 ，Milly 做嗰个 report 咁样，咁佢同德国嗰边去做一个检测噶嘛，虽然佢全部嘅 product 都系大陆嘅。咁但係个检测就係证明佢冇含铅，亦都冇其他重金属先运去德国用㗎嘛。咁人哋冇事囉，咁都係 bring China 㗎。咁啲人哋飲得咁健康，我哋飲得咁危险呢。 咁边个去咁品质检验㗎？ 国家佢哋唔俾入口嘅。如果入口咗一啲含过量重金属嘅呢， 国家咪就国家囉。 就要坐监。咁香港又唔整，香港自己有自己法律系统㗎嘛。 係囉。 咁 你哋作为专业团体讲啦。 啲要咩讲啊？抗争噶啦，要讲啊，要帮人讲 都有讲嘅，咁都即系有讲，咁同埋我哋 呢啲咩人 系咁啊，继续推政府做啦。的确有啲不足嘅，咁你头先都讲过，起码佢 好似政府犯人 系啊，系咪似啊？ 一次接埋 请我系咪可以代替阿冯生系嘛？ 因为 白宫犯人。 但系以我了解又好似即系佢送检嗰批，多数都冇事噶嘛。即系你问我，以一个做生意嘅人角度就系话，如果喂而家我老板又或者我新签嗰张 contract， 喂我老板问我攞啲嘢俾佢验啊，睇下有冇问题。我梗系攞成批最靓嘅俾佢验啦，系嘛？地砖又好厚又好玻璃又好乜，我都系攞批最靓俾佢验，验完 OK 咯。我俾佢一批唔系批批一样， 系咯。 咁所以有所谓抽检啦，我哋嘅物呢个品质管理突击嘅，同埋啲未必系突击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又或者系譬如哦呢抽就系我哋用嘅物料啦。我里边咧任我拣，我抽边一只去验。 即系你报咗100个 C 佬落去，佢要攞一个 C 佬嚟验。 C 佬系咩 ？C 佬 系 serial number。 O K， 即系大概系 O K 啦。系啦，冇错。 抽人 即系断一个 serial 啦，即系每一个 batch 走出嚟就得啦。又或者佢根本系可能有1000只。我任我抽咯，抽完之后拎佢再验咯，都得嘅，咁可以确保个质素可以符合个标准咯。 而家大镬就好明显就系呢个步骤就系咪做漏咗， 可能做得唔好啦，又或者根本就冇咯，即系都要睇下政府嗰个检测。所以咧，其实当初点解嗰啲议员咧否决咗用呢个权力及特权法咧，系非常之错嘅。 嗯， 系 咧 ，PK 啊，呢个真系。 例如嗰啲系咩人咧？ 我翻张纸出嚟，唔记得咗咯。 唔系啊，全部都民建联、经民联。同埋 有个独立嘅 工联会， 即系好惭愧，系我哋嗰个功能组别嘅 谢伟全， 冇错系啊， 都提咗呢个名， 即系公开资料嚟嘅咯。 咁 同埋有三个 absent， 系啊，咁就即系究竟能唔能够唔靠特权法去调查， 好似大旧都 absent 调查到真相咧，咁我真系有啲担心，有啲担心。 啊，真系咁唔生性 嘅， 系咁做入边，好啊。 唔系冇啦咩？哦冇我够钟啦，够钟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